一有人？ 没有万一，我让青阳子守在路口了。 你是有预谋来的？ 是啊，今天不睡到你不回去了。要不我带这个过来干嘛？怕你细皮嫩肉的刮伤了。 以后再不信你的鬼话了。 爱信不信。 何风一件件解开他的衣服，笑着打量他的身体。谢池捂住胸，又去捂脸，可什么都盖不住。他羞红了脸，去挡他的眼睛。你别看。 挡什么呀？把你从清寨带回来那晚，我就看得一干二净了。我也第一次。哪里不舒服，你要告诉我。张开点，我找不到我。那我再找找。 谢直臊得脑袋发沉，不想让他看自己，将他的脸按进自己的心前。何风顺势咬了他一口。他太紧张了，身体绷得像个铁棒，咬着牙不敢大喘气。何风翘着唇角看他纠结的情动的脸。 你现在就像一头被烫熟的大白猪。 这种时候还不忘记调侃我。谢池皱着眉，正要捶他，何风趁其不意送了进去。宋婉说第一回做这事儿有点疼，他骗人，哪是有点疼，谢池觉得自己快疼死过去了。在这破土匪窝遭过两次罪，可那浑身的伤都不敌此刻这般疼，感觉身体被撕扯开，控制不住的倾倒着，他咬着唇受着这痛。何风没经验，以前对这事儿也不感兴趣，只偶尔听兄弟们聊了几句，实际操作起来就像头傻牛，毫无技巧，只知道不停地往里撞。谢池的嘴巴被他堵住，一会儿啃咬着唇瓣，一会儿伸进舌头一通乱嚼，好不容易被松开，透了一口气，又被他顶得脑袋发昏。谢池实在受不住了，此时的身体已由疼痛转化为道不明的刺激，乘着巨浪一次次被送上天。他目光涣散，看着空中飞过的黑鸟，忽然狠咬住何风的耳朵，在忽高忽低的喘息声中轻唤。